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，惊险刺激龙车体验，炫酷奇幻恐龙山，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，欢乐假期，神奇之旅，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三十而立，与你相爱。为庆祝奥迪进入中国30周年，八月份任意品牌旧车置换购买奥迪，即赠奥迪自行车一辆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心疼你每一步爱

是完全忘了声线，也没有本身的名字，中意的神情和语气，无字暗语。你一心中有字，我叫你用意。你说这声音可像你，恋上花也是你，风之沙也是你，怎声呼也在这个世界寻获你。你那里是蝴蝶，仍然比不比一样美。古诗机也像你，早有心更像你，这声呼配合你才会像和荡气，改得多么入戏。

了眼看不见，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，空着心假的意欺骗我都无法，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，总是说从年明变成真， 这首歌曲来自学友演唱的好多年前的作品了，《心碎了无痕》。他在歌坛演艺圈已经持续打拼了30个年头。今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则新闻，说徐若瑄把小的时候的童年照放到网上啊，唏嘘时光已偷偷溜走。可是他下面也配了一些话，还蛮励志的，跟你一起分享啊，说请相信那些偷偷溜走的时光，催老了我们的容颜，但是却也丰盈了我们的人生。所以要相信青春的可贵，并不是因为那些年轻的时光，而是那颗盈满了勇敢和热情的心。不要怕付出，不要怕去爱，不要去放弃梦想。相信青春的逝去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了一颗勇敢的热爱生活的心。这首歌来自他演唱的《爱笑的眼睛》。 阳光里晒干回忆，折好了伤心，明天气质和快乐褪去，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，如果真的遇见你，你不必压抑我的笑，它无法代替，流了泪，当一个人看着 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流过泪，像躲不过的暴风雨，淋湿的昨天晚天，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再见爱情，我一定让自己坚定。 是人类通用的语言，它能够使你看起来愉快而且值得信任。自己呢，在笑一笑的同时啊，也会感觉到非常好。爱笑的人会承受更小的压力，也会比一般不笑的人啊，更有机会获得更有成就感的人生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学会微笑。虽然我也是一个不太笑的人啊，但是我时常跟自己说，提笑肌，提笑肌，肌肉的肌。 喝酒张嘴，今夜不飞不归，真的爷们拿命哥正开瓶之间吹，别害怕麻醉狼狈，满大街的水，眼睛红了脑袋肿了刚出滋味。哎呀兄弟别忘了举杯，再战场边提兵上也不能丢了枪，讲究个无畏干脆红白一起堆，伟大英雄流血不流泪，不许你一贫而过都还不飞，虽然你能管多少我也奉陪，今天来拼个明白都别怕累，天亮吐血也不回，我先干了这一杯。也不飞不归，真的爷们拿命哥让开瓶直接吹，别害怕麻醉狼狈，满大街的水，眼睛红了脑袋肿了刚出滋味。来呀、啊、兄弟别忘了举杯，在战场边提兵上也不能丢了枪，讲究个无畏干脆红白一起堆，伟大英雄流血不流泪， 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

是收录在大小说家专辑当中的思凡，由林宥嘉演唱，思想的思，平凡的凡。这首歌的歌词呢，是以外星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以及地球人啊，说这个外星人所在的星球呢，科技已经很发达了，人的寿命也很长，所以在他们看来呢，地球比较落后啊。可是他们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啊，对于这个地球来讲，他们始终希望留在这上面啊，所以就有一种思凡啊，思念平凡的意味在里面。其实有的时候的确是这个样子，不完美啊，会更打动人的心，就像断臂维纳斯一样，做人也是这个样子，不必过分的追求完美，有小缺点才更加真实和可爱。